The Coming of the Kingdom, Introduction, Session 5. 天国的来临，导论第五讲。我们上一讲讲到经过了巴特的新正统神学的洗礼之后呢，研究福音书的新约学者们呢，又把这个所谓未来天国的未来呢，讲到很渺茫的，根本就不是历史上的一个时间，就是不是时间的终点啊，是超越时间一个，讲得非常的含糊很玄妙的东西。说到这里呢，我再解释一下给各位的听众观众们呢，圣经研究，不论是研究福音书的、保罗书信的或者旧约的学者们呢，自从大约1770年代到现在2010年代240年，每一个学派差不多大部分都会在一个或者两三个基本的圣经教义上犯很重要的错误。例如比较早的19世纪的自由派神学，他们就把耶稣讲成一个好人，教导人要建立一个伦理的，就是彼此相爱的、服务的这种的社会，就不谈到耶稣是神，他来是要通过他的死来拯救人脱离罪而死亡的。反对这一派自由派的所谓末世论学派，就是这本书的导论一开始讨论的 Weiss 和 Schweitzer 呢，他们说耶稣的确是有讲到未来的天国，但是呢讲下呢，就讲到耶稣那个对天国很快就来这个呢，是他的幻觉，耶稣是迷惑的，搞错了，简单说发神经病。所以对耶稣完全是无罪的神人呢，大大的妥协。之后呢，既然讲未来就有这些受到新正统影响的，把耶稣那个未来讲到是时间空间以上的另外一个渺茫的地方。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他们把自由派的核心，就是耶稣来是讲伦理、彼此相爱、服务等等，这是核心。外壳呢，就是耶稣搞错了耶稣那种的讲到末世论，末日快要到，很快就到，当然没有到，所以耶稣是搞错的。他把那个核心和外壳对立起来。事实上呢，福音书里的天国呢，既是讲耶稣作为天国的王对门徒的伦理的教导，也是讲天国的未来。天国是已临未临，已经来了还没有来。所以呢，差不多只有改革中的圣经神学、系统神学和护教学呢，能够把每一派背后的大前提解开了、暴露了，然后呢再回到圣经来看他们怎么样错，他们错到180度与圣经相反的。你反过来看圣经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很丰富的一幅的图画。所以各位请忍耐，我们继续在导论上多花一点功夫。好，我们现在从上一讲结束的时候所讲的开始。这种的新的解释呢，根本就是按照一些的神学或者哲学的大前提而虚构的。This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eschatological character of Jesus' preaching, 这种对耶稣讲到的那种的末世的特点的新的解释呢， is clearly based on dogmatic premises, 很明显的是建立在一些武断的教条的前提上， and has no less influence on New Testament science than the ideology of the liberal theology. 但是呢，无论是对新约研究的影响，或者对自由派系统神学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同样的都是很大的。As a typical transition from the old ethical immanent conception of the kingdom of God to the new existential eschatological interpretation. 现在我们来看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如何从上帝的国是一个伦理的，在这个世界的一个的群体这个概念转移到新的解释， 就是上帝的果是一个所谓存在主义的末世的一种的解释啊，从今世到末世，从伦理到存在主义，这种的转移的一个的典型的例子。 We may mention M. Debellius's Evangelium und Welt， 我们可以提到 Debellius 这位学者 D-I-B-E-L-I-U-S 他的一本的书啊，翻成中文书名就是福音与世界。 In this book，The belief in the approaching end of the world, which is supposed to be the foundation of Jesus' preaching, is called the historical garb of the suprahistorical and the permanent in Christianity. 在这本书呢，主耶稣相信世界末日很快到，这种的信念啊，也就是耶稣基督的讲道的基础。耶稣基督讲道的根基就是啊，末日快到是什么呢？是历史上一个的外衣，所谓历史就是说学者们所构成那种的福音书耶稣时期的历史的外衣。什么东西的外衣呢？就是基督教是超历史的，基督教那些超自历史的永久性的内涵的外衣。我再来哈，所以基督教的内涵呢，核心呢是超乎历史的，是渺茫的啊，是存在主义的啊，那种基督教的永久性的真理也是这种的存在主义的。但是呢，它穿上了历史的外衣。什么叫历史的外衣呢？就是当时耶稣相信末日很快到，所以仍然是这种的对立性的。For not only have Jesus' words thereby been given an increased actuality.An inevitable seriousness. 学者们不单单的认为耶稣所讲的话啊，他们更加的赋予是实在性。耶稣讲的是真的是实在这样讲，而且很必然的是耶稣所讲的话是有他的很严肃的、很认真的一个态度。But this eschatological perspective lends to Jesus's preaching an unconditional absoluteness.从这个末世论的角度来看，就是耶稣基督认为末世很快到，这个观点角度呢，就是耶稣的讲道有一种无条件的绝对性， No longer dependent on any historical situation or chance. 这种的无条件的绝对性呢，就不再依赖于任何历史上的情况或者处境或者是偶然的的几率了。意思就是说呢，你不要看当时耶稣是怎么一回事，当时犹太人是相信什么，耶稣相信什么。总之呢，耶稣认为末世很快到，所以呢，他是实实在在这样讲，而且是认真的、绝对的这样讲。All this imparts to man a new ground of life. 耶稣这种的认真宣讲末日快到呢，就给了人生命的一个的新的根基 ，new ground of life。这个根基呢，是低到不能再低的，也是很渺茫的哈。Elevated above any temporal contingency， 这个低的不能再低的基本的不能再基本的根基呢，又是提升到任何时间的偶发性之上，又是不在乎任何的因素，不在乎历史上发生了什么事，不在乎犹太人怎么想啊。这种的末日快到是一个存在的根基，超乎任何时间性的偶发以上。 And enables him to be in communion with what is eternal and imperishable. 这种的根基呢，就是人能够与永恒的、不会朽坏的有所交通。 In that which Jesus called the kingdom of God.这个永恒的和不能朽坏的，耶稣称他作为上帝的果。那你看他在讲什么？又讲耶稣很认真、很绝对的讲末日快到，又讲这个末日快到这个认真性呢，是存在的根基。跟这个 ground 这个字呢，是比我们一般讲的更加深、更加基本的，又是跟时间没有关系，就是不是说耶稣究竟有没有钉十字架，那些不理了啊，又是超乎时间， 使人能够与这个所谓永恒的不能朽坏的有所交通。他又不讲是、有位格的上帝，这个永恒的、不朽坏的这个境界有所交通。那这个什么叫永恒的呢？哦，就是上帝的果咯。是的，经过存在主义的洗礼，新正统神学啊、要表达出来就是那么的迷人的美，却是抓不到任何的实在的。好，我们继续看 Ripoff 怎么说。But in this view, the eschatology of the New Testament has not yet been taken quite seriously. 但是根据这个观点呢，新约圣经的末世论呢，并没有受到学者们认真的对待的。Because the immanence conception of the kingdom of God has still been maintained. 因为呢，那个上帝的果是属于这个世界的，今世的这个概念呢，仍然是被坚持的。Although freed from any historical determination. 虽然呢，不是由任何的历史的因素所决定。他的意思就是说呢，这种的存在主义新正统的天国观呢，还是在走自由派神学的老路的。In this respect, the Debelius followed Harnack and the liberal theology. 从这个角度来看呢 ，Debelius 呢是跟随着哈纳克，请注意，哈纳克是一个自由派神学家，是巴特的老师啊。那 Debelius 呢就还是跟着哈纳克和自由派神学走的。Not Debelius, but very definitely Bultmann is the typical representative of the new in its turn consistent eschatological view of the gospel. 而这个所谓新的、观点，福音是末世论，福音是彻底末世论 consistent eschatology 的最典型的代表，不是 Debelius， 肯定是 Bultmann。Rudolf Bultmann, B-U-L-T-M-A-N-N. 他会说福音是末世论的，而且是彻底末世论的。He, too, is the opinion that, 穆特曼的观点也是一样的，是说 we should distinguish in the gospel, 我们在福音书里面要分开两样事情分辨来看。Between the revelational content proper, 这个启示的内容本身一方面 and the contemporary mythology expressing this essential content 和另外一方面就是表达这个本质性的内容的当时的神话、就是说呢当时呢 contemporary 与耶稣当代的犹太人和耶稣一样呢他们相信一个神话、是或觉就是末日快到、这个是外壳这个神话内涵呢是上帝的启示。According to him, 根据布特曼的观点 ,this mythology includes the preaching of the approaching end of the world. 这个神话就包含了宣讲世界末日很快到。This direction to the absolute end, 这种朝向绝对的终点这种的方向呢 ,constitutes the permanent and essential element of the concept kingdom of heaven. 这种的朝向绝对的终点这个取向呢就是天国这个概念的永久性的本质性的要素。意思就是说呢最重要不是那个末日快到那个呢是神话了我们不要理这个是是耶稣搞错了。但是呢这个真正天国要讲的就是生命是朝着这个绝对的超时间超历史的一个终点。那个方向就是了 The dominion of God 上帝的国度或者上帝的统治权呢 is something miraculous 是神迹性的 and the miraculous as such 而且就是神迹的本身本质 that is the absolutely different 上帝的统治权就是那个绝对的不一样的 opposed to all of the here and the now 上帝的统治权呢是与所有的现今的在这里的就这个世界的完全是相反的那是什么东西呢与现今的现在不一样与这个地方这个世界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是什么东西呢就不讲了这个存在主义的伎俩、刚才是布特曼的话 The preaching of the Basileia is the precipitation of the conviction 耶稣讲天国巴塞利亚是一个信念所促成的，什么信念呢？那现在来了，又来一段很存在主义的布特曼的话。耶稣相信什么？相信 even in the now， 布特曼说 ，man is confronted with the necessity of deciding because the now is the last hour for him。就算在现在呢，人还是面对着他必须要决定，因为现在对他来说是最后的一刻。他讲什么？现在要决定什么？没有讲啊，现在是最后一刻，为什么？没有讲。那这个恰恰就是七个果的存在主义进到了巴特来到新月研究布特曼这种的迷人的美的的说法。参考认识现代神学这本书第一第二第三章，还有荒漠行一本存在主义的礼赞。 The Basileia therefore is not a condition or an entity that is realized on earth。 因此呢，上帝的国天国呢，不是一种的状态，不是一个东西呢在地上会实现的。天国不是在地上实现的。 It does not interest Jesus as an eschatological condition。 耶稣对天国的关注不是以一个末世的一个状态的关注， But as the miraculous event，耶稣关注的是那个神迹性的事件， meaning the great either or， 就是说这个伟大的决定是这样还是那样， inducing man to come to a decision， 促使人要做一个决定。什么决定？没有讲的。这个就是所谓存在主义的神学或者哲学。 The dominion of God does not enter the world， 上帝的统治权，上帝的王权，上帝的国度不进入到世界， but calls to man to make a choice against the world。 上帝的国都不是进入到世界，乃是呼召人做一个决定反对这个世界他不进到世界，但人的这个世界人呢要做决定，要不要抵挡这个世界，抵挡这个世界为什么要抵挡然后他赞成的是什么不讲的。好了，我们来到另外的一段原著的罗马字的第21页，我们来到整个导论的中间一半过了。 K.L. Schmidt 这个姓是 S-C-H-M-I-D-T K.L. Schmidt is also representative of the new eschatological view in Kittel's Wörterbuch zum Neue Testamentum。 Schmidt 也是一位这个所谓新的末世论的观点的代表人物，就是特别是在 Kittel 那本的，特别是 Kittel 所编的这一套的新月神学词典翻成英文呢就是 Theological Dictionary of the New Testament TDNT。 顺便一提， Kittel 这套巨著呢是由美国的所谓新福音派神学家所翻译成英文的。 According to him also， 对 Schmidt 来说呢， The kingdom of God in Jesus' preaching is purely future。 在耶稣基督的宣讲中，上帝的国也是一样的，纯粹是未来性的。In a negative sense, this means, 那从负面来说，这个未来性什么意思呢？ And here, Schmidt literally agrees with Bultmann and Rudolf Otto's formula. 在这里讲到天国是未来的呢，这个 Schmidt 呢就完全同意 Bultmann 还有 Otto, O-T-T-O, 他们的公式。That it is opposed to all that is present and earthly, to all that is here now.天国是未来的意思，就是说它是抵挡任何是在现在的，任何是在属地的，任何是在这里的，在这一刻的东西。我再说这个新月神学词典是一本神学生差不多必须要参考的一本的参考书一个典型的一个词条，一篇文章呢小意思30-40页他一般是从旧约讲起，然后讲到旧约旁边的一些的文字，再来新约旁边的希腊文，再来讲新约，所以至少四大段30-40页的。那我们现在看到了这套的词典呢，事实上经过了我们前面讲过的 自由派啊、末世论学派，中间一些回到自由派的二元论，就是来到巴特主义的这些的，好像形式批判布特曼。原来新月神学词典是深深受到新正统神学，就是巴特布特曼这一派的影响的。好，我们再来哈，从负面的来说，根据 Schmidt 啊，在这本词典里面的文章，什么叫做天国是未来的呢？就天国是抵挡所有现今的俗世的，在这里的这一刻的。In a positive sense， 正面的来说 ，this kingdom of God， 上帝的国，这个上帝的国是什么呢 ？It's a catastrophe， 是个大灾难 ，realized in certain events described as the eschatological drama found in the Jewish apocalypses。从正面来说，天国是一个大灾难，就是在犹太的末世论的著作，所谓犹太人、犹太教的所谓启示录里面，我们看到的那些的末世的戏剧性的事件实现的，就是说透过这些事件呢，一个大灾难领导，这上帝的果呢是未来的，就是犹太教所讲的将来的大灾难。 However, that Jesus took over the conceptions of his contemporaries is not conclusive.But the important thing is that he consciously did not go as far as they did. 但是呢 ，Schmidt 会这样说：耶稣是不是完全采用了他的同代犹太教的概念呢？不够足够的证据。但是重要的一件事呢，是说耶稣很意识的、很有意识的，没有好像犹太教这样子讲到那么极端。He gives up depicting the final state.And the calculations of the signs. 耶稣放弃了不去描述最后的世界的情况，也放弃不去计算末日的征兆。耶稣说，那日的人子也不知道吗？所以学者们说，你看哦，耶稣呢就没有像犹太教那么的讲末日的大灾难了。In contradistinction to Judaism, he emphasizes the fact that its coming cannot be calculated.耶稣与犹太教完全相反，他强调一个事实，就是末日的来临呢，不可以计算日子的。And nobody can dispose of it one way or another. 没有一个人也可以把它处理掉。That it is an entirely divine cause. 因为这个完全是上帝的作为，上帝的事工。The negative statement that God's kingdom is nothing but a miracle must be maintained rigorously. 而 Schmidt 说，我们必须很严谨的坚持这个负面的句话，就是上帝的国度只不过是一个神迹。This negative truth that God's kingdom is entirely different， 这个反面的真理，上帝的国度是那个完全不一样的东西。The absolutely supracosmic and anti-cosmic， 这个是绝对的，在宇宙以上，在这也是反宇宙的这个绝对的东西啊，这个反面的真理呢 ，is the most positive thing that can be said about it。乃是讲到天国的时候最正面的事，你最正面能够讲天国什么呢？就是反面的，它不是什么，它不是宇宙。Generally speaking， 一般来说就是这样子。The realization of God's dominion is future， and this future determines man's present。上帝国度、上帝的王权的实现是将来的，而这个将来就决定人的现在。那讲什么？不讲，就是讲这么多。那受到这种的新正统神学的训练的神学毕业生传道人呢，他们讲道就是这样讲的，所以呢，他们里面应该是有一种的信仰的危机。好，我们下一讲呢，就开始讲对这种受到新正统神学所影响的天国观对这些的批判。我们就来到差不多最后的主要的一段，这个导论里面最后的一大段。